遥想啊，歌声飞。朋友啊，请你干一杯，敬你干一杯。胜利的誓约永难忘，杯中洒满心不累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十月里像春雷，把一身舟举金杯，初心的酒哟美，千杯万盏也不醉。啊，望北京，豪情啊，胜过长江水，胜过长江水。锦绣前程当指引，万里山河今朝晖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展未来无限美，人人胸中春风吹，美酒浇往心头火，燃得斗志永不退。今天那唱一声离歌，明日啊上阵今儿百倍，为了是自个先带花，愿洒热血和汗水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征途上战鼓擂，条条战心皆报备，待到理想花红土，咱春来美酒再相会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咱春来美酒再相会。 我们已经分别。

Thank you.

纸风筝，风筝它轻轻地摇着，摇着我童年的梦，摇着我童

乡秀丽的春天，城东门上有个桂心鹅，都说白了他能中状元。我只顾在荷塘与青蛙玩耍，哦，这是故乡凉爽的夏天。